微信公众号"滴蓝斐济"，大写的"滴"，蓝天的"蓝"，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。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、市环保局、市志愿服务联合会、北京电台联合主办。 昆明湖上被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迎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掂着法儿来去相逢，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文艺广播放耳边，87.6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里边长凳，正往来您呢，这是四位，给这续人，这是囊定，这是天管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续单。 烟花婶，我在这儿呢。哎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，我是季彤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一回正听到王夫义的母亲是一位善良的老人，面对使自己家破人亡的铁头太岁冯坤，选择了原谅他，让自己的义子乾坤亦是王豹放他离开。那么老太太的这个决定对于冯坤来讲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？咱们呀接着往下听。 王双全愣了，哟，这老太太深明大义是自己没想到的，一个老妇人竟然能说出这么一片话来。铁头太岁冯坤没罪，绑绳松开放走，满想着老太太得让自己把他宰喽，过来伸手一解铁头太岁冯坤身上的绑绳，把他这个绒绳撤下，往起提了他。姓冯的，既是我们老娘说了让我不杀你，那我自是不杀你，你现在就可以走了。不过老太太说的话我也不必再跟你多说了，你自己明白就是。日后行走江湖，你可记着有我王豹王双全这么一人物字号，你要是打算小好没别的，我祝你成名，要是还跟原先一样，早晚有你的报应循环，你与我仔细了，你与我打点了，走吧。千层浪里得活命，百尺高杆才转身，铁头太岁冯坤万没想到自己能活喽！哎呀呀，老太太，您不必多言，你去吧。人家把绳子给解开了，铁头太岁转身行往外走，来到庙门这一脚门里一脚门外，怎么那么巧？这个庙里头啊，按钟点得敲钟。您甭管到我们哪庙。都有中国二楼，哎，小庙也得有，叫晨钟暮鼓。昨天晚上啊，夜里闹了多半宿，早上起来上小王家营，把这人都给拘到小庙那儿来，这已然天亮了，早晨起来得撞钟。庙来呢已然下堆了，顾不地了，但他这庙里的各有司职，张老头呢就管买米买面买菜做饭， 这疯老太太来了之后呢，就王丽他妈呢也就管做饭，剩下这个小尼姑啊各管一摊儿，有专门诵经的，每天打扫佛堂，碗灯里边缺油倒油，短点续点儿，啊，这蜡烧的差不多了换蜡，哪儿不干净归他打扫。有的呢就专门管这敲钟打鼓，这是佛堂上头的断案。小尼姑呢一看到钟点了，到钟点他不管那个，到钟点就得撞钟去。这小庙呢没有钟楼，但是也有个钟，到这儿呢一当这个钟锤呢一敲这钟，咚，怎么那么巧，整是铁头太岁冯坤听完老太太这个赦命，转身行往庙外的走，一脚门里一脚门外，一听这钟响不由得浑身激灵灵打个冷战呀。哎呀，转身行回来了，扑通往佛前这么一跪，眼泪下来了。慢说是王夫人王夫义王丽这些个没有见识之人，就是乾坤一是王豹一瞧，哦，难道说铁头太岁要做一个浪子回头吗？怎么还哭了？老太太一瞧他去而复返，跪在佛前二目带泪，叫了一声冯坤你因何不走啊？就这一句话，冯坤放声痛哭，刚才有流眼泪哭不出来，有老太太这话就好比是一副药引子，他心里这点委屈可出来了。那么大的铁头太岁，杀人不眨眼的巨匪强盗，嚎啕痛哭，咧着嘴这么一哭。老太太说别哭别哭，有什么话你跟我说，您问我为什么不走，为什么又回来了，我上哪儿去呀？我这媳妇我没宰的时候我还算有个家呀，我在外边笨，他这笨还不是一般的笨，他跟一般人不一样，一般人笨笨气也就卖点力气，他这可玩命，他是行抢犯歹，那裤腰带上别的就是脑袋呀，指不定哪天这脑袋就玩丢了。那您琢磨琢磨，在外边害好些人弄好些钱回来，惦记着这媳妇儿，结果这媳妇儿靠人了，亲手自己给宰了，这以后就没有家了。刚才以为自己要死，又让老太太给饶了，也就是说在坏人的心目当中不相信有真善美，他不信世界上有好人。那冯坤这样的恶人，他今天突然间感觉到温暖了，他知道感觉世界上还有好人呢，嘿，谁好人，这就是老太太，我拜什么佛呀，这就是菩萨呀，啊，善恶一念之间，这一下这人悟了可了不得了。哭罢多时，老太太我没地儿去了，应当死没死，我就好比两世投胎一样，我也不敢说我自此就学好了，有道是恶习难改，但您得容我慢慢的改，没别的，我的父母早亡，我现在妻子也死了，漂泊江湖，终究应了您那句话，我也是不得好死，我抢您家手里边还有点钱，除了给那哥几个分完了我还有点，没别的，这点钱我拿出来我赡养您老人家，您要是不嫌弃我，您就是我娘，我就是您儿子，多的这点钱花完了我再出去挣去。老太太一听，你怎么挣去？您别以为我在干我原先那勾当，我有力气，您要不放心，我在佛前起誓， 老大爷说你也甭起誓了，有你这句话我信你是个血性男儿。王双全一瞧，嘿，你别瞧这老太太就这两句话力量大了，愣会说的他回心转意，跪着老太太跟前儿认干娘啊，这就算改学好人了，他讲话两世投胎呀。嗯，那过去我们真有这么教育坏人的，这个书不是瞎说。哎，过去呀、啊、这个您要到天津讲叫混混，这上还有青红帮等等吧，哎，北京也有这样的会道门，很猖獗，猖獗一时了，这政府啊不出面不管理不行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到了清政府晚期也抓，哎，查问了你们手里边有人命，迫害老百姓了，有人命，或者你们说现代话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了，怎么办呢？那清政府啊就是战龙，这战龙啊厉害，能把人战死，最多三天这人就死那战龙里了。天津县呀、啊、一战战多少，七八十个战龙全都战死，这叫什么呢？以儆效尤，杀鸡给猴看，逮的太多了，那不能都搁战龙里战死啊。问你看见他的下场没有？还当混混，说天津话叫锅火，当初一锅里吃饭的伙计，锅火，你改不改？有的一瞧这真出人命啊，说天津话就刺了，就刺了啊，就怂了，怎么办呢？那我改，我小好。嗯，小好不能拿嘴一说，找一个妇女，由这妇女俩腿当间由裆底下钻过去，这叫什么？投胎认母，打这儿你算重新活一回。良家妇女谁让啊，就得找妓女，同时对这个流氓对这个混混是一种极大的羞辱，不是就拿嘴这么一说，找一阴山背后没人瞧见的，不是，这是衙门组织的，说现在进衙门头了，千人嚼万人看，由战楼里把你递了出来，这是个妓女，由他这个腿底下钻过去，这可不是我瞎说，这都有记载的，有书记载的。那么也有横的，宁肯挨这一刀，什么刑法我定了，我不受这侮辱，我当混混一回，冲光棍就冲到底，那没辙，那最后就是死。那么也有的呢，怕死的，哎，那就重新投胎认母，不是光钻过去就完了，管这妓女以后叫妈，她是干娘，这是干儿子。那么有的就小好了，可大部分呢小不了好，但是可是这妓女厉害了，为什么？六十个干儿子都是混混。所以您看，是这开窑子都有黑社会背景，哎，他不怕打架，这个甚至导致于什么呢？就是恶性循环了，哎，他也没想好，这妓院呢可也就更黑暗了，哎，那才真是这个吃人肉不吐渣子，甭说不吐骨头，连骨头渣子都不吐，哎，那个十分的黑暗了吧？当然，这个跟咱们这书没关系，就不细说了。哎，所以这个书咱不能瞎说。现在他认这老太太，能有这样的说现代话，能有这样的觉悟，能有这样的认识， 这是连王双全都想不到的。但王双全心里边有点不踏实，为什么？这么坏的人能一下就学好了吗？你看咱们这书里边有很多坏人啊，一下就学好了，说怎么就单这剑侠图里边这么多呢？他不是，他是把很多典型凑的这一书里头，是不是？坏着班张望坏吧，他也不是一天学好的，他是由江洋大盗投身到侯门，侯氏昆仲加上师兄弟童海川这些人潜移默化，大家伙一块教育他，他才有这样的觉悟，就那都忍不住往外掏坏，怎么样呢？让侯廷、秋田这几位给轰出去了，这才敲响警钟。张望才知道感情一点原先的恶习都不能有，那这才立志，我非得办一个惊天地的大事，让大家伙瞧我是真心学好。那张望60岁的老贼才有这样的认识，那司徒朗呢，那都80多了才开始有觉悟，这才有。司徒朗原先也不能说是十恶不赦的坏人啊，他是比较毒，就是自知有己不知有人，那他得非得碰上佟林这样哎比较忠厚的仁者感动他，哦，感情我小心眼儿，我办的这些事儿都是出于我自私这么一种状态。一旦明白了，那司徒朗也是掏心掏肺的对朋友，哎，所以咱们这个书说这几个人小好，他得有道理。王双全对这个呀理解，但多少有点不放心。老太太，您真收得干儿子，没问题，我看不错人。行了，你既然打算认我当干娘小好，说没用，我也不让我这干儿子王豹天天看着你，有天看着你呢。您看那个吊金龟，老太太跟张毅不说了吗？你不养活妈妈没关系，自有那四只公曹查看儿的身。四只公曹啊，年月日时，每钟点都有人在这瞧着呢。可是您说咱这么多人，一人有四公曹看着咱们，您说这神仙有多少？13亿中国人，3×4=12，这就52亿神仙。那这52亿是这公曹啊，公曹还有上级呢。你管理这52亿公曹得多少人呢？那真说有那么多神仙管着吗？管不过来，就让人知道，有人瞧着你，别办亏心事就是了。哎，反正老得想着。这人呢，良心搁当家。这个老太太说了，有天看着你呢，你这儿甭表态，甭起誓赌愿，没用。带王富义，把王富义提了进来了。二爷王夫人一瞧，自己哥哥太惨了，吓坏了。尤其铁头太岁冯坤踹门进来，屎尿齐下呀，眼瞅着冯坤一刀咔把情人脑袋就给剁下来了，那简直就吓瘫了。但是现在在王富义那小心眼里边阵阵的窃喜，怎么？我妈来了，我妈来救我来了。铁头太岁冯坤让人逮着了，一会儿就宰呀。哟，没宰没宰，连铁头太岁冯坤都不宰。哎，我妈乖唧我一顿，骂我几句，这事儿就完了。我知道我妈有存性，我爸爸是珠宝商，我爸爸懂古玩玉器，我们家有几样值钱的东西让我妈给埋起来了，埋哪儿不知道，现在我们家夷为平地全烧了，我爸爸的这点东西我妈得给起出来，比我们原先那房子还得酷还得好。行了，这铁头太岁冯坤拜了我妈了，这就算干哥们儿了，是不是？ 只要我妈把我饶了，她也就不能把我怎么样了，是不是？行了，她心里高兴，心里高兴而高兴，脸上不能带出来。她打小在她妈跟前就这样，她会撒娇，现在也是失声痛哭，两位兄弟，她叫她妈叫她兄弟。老太太一瞧她，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。老太太恨他恨疯了，别让他嚎丧。王方全打他下得去手，上来就一大嘴巴，别哭。王福义，你到九泉之下见着谁也别说我是你妈，也别说你是我儿子。为什么？你到了阴曹地府见着阎王爷，你要说你有爹有娘，阎王爷得问你，你把你爹如何，你把你娘怎样，就从你的所作所为说出来。你要说你没爹没娘，从石头缝里蹦出来，阎王爷许让你转世投胎，你还能披一回人皮。你要把你这边做的这个事跟阎王爷说了，下油锅炸你一万多回，把你打到十八层地狱，阴山背后永世不得超生。王福义呀，我把你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辈儿啊，这一叫儿六个答应的。娘，您说怎么着吧？你跟铁头太岁冯坤两个人，把他拉到庙外头去，可别在这庙里头。就把他乱刃分尸，宰铁头太对冯坤饶了，亲儿子杀。我跟你丢不起那人，我不能再让你活在世上给我丢人现眼。我们娘俩要打算活后半辈子，我跟你兄弟王夫人要想活着，就必须把你弄死。这老太太明白，这王双全还真下不去手了。你别看乖滴他几下行，撤他几个嘴巴，咚咚给他两脚，这下去手，这是亲儿子。俗语有云，书不见亲呐。哈、啊，人家是亲娘俩，老太太一时气急，宰喽，我出去真给宰喽。回头老太太想起这码事，真埋怨我呀。铁头太对冯坤也不好意思，你按说铁头太对冯坤头一个想宰他，要不然冯坤也混不到这份上，再一个媳妇让他给点吧了，恨他呀。可自己刚拜的老太太刚儿子，你说这老太气头上把亲儿子宰了，连我这都饶了，人不饶亲儿子说不下去呀。冯坤站着也不动，王双全站着也不动。哎，老太太您息怒。老太太气得直哆嗦，还不快动手，更待何时？你们要气死我吗？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，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，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 ,FM87.6,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《今晚我们说电影》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北京文艺广播小说联播栏目2018开年首播长篇小说《芳华》。 1977年那个初秋，刘峰被我们逐出了红楼。在他临行前整理行李的那个夜晚，小曼爱上了他。 缅怀一代人的青春，致敬一代人的奉献，敬请关注1月13号芳华绽放 FM87.6 每天中午12点小说联播。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新的天地》，由文艺作词，舒楠作曲，孙楠演唱。 你